中仔， 要坐個小心， 佢呢邊 要坐個的，係。 坐好先唔緊要，慢慢。 等等， 抖一抖個底㗎，等佢抖一個凳底翻嚟，等一抖。 得啊，我未投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是男子诸供养中发供养罪，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咁以上呢段经文呢，就叫做较量。即系我哋上文咧就讲咗，咁啊供养一种财，例如无论花啊、万啊、灯油啊，一切咧都系用财先就可以做得到，冇钱咧就好难做得到啊，况且个数量咧系好多好大，多到连天上嗰啲云咁多嘅，呢个都唔系我哋人间嘅人咧所能做得到。咁加交流即即使有咗个人。佢有咁嘅能力，能夠做得到咁嘅財物供養，但係都不如咧呢個法供養。咁啊，法供養點解咁好咧？呢、這個就後來再講。啊，就首先咧解釋乜嘢叫做法供養咧？我善男子啊，如説修行供養，第一種咧叫做如説修行供養。我上一次咧就係講到咧，我仲記得就講到呢個前五界嘅，咁啊如心供養咧，我哋時界係一個佛弟子，無論在家弟子、出家弟子，都有個本身嘅戒律。我哋修行乜嘢法啦？呢個戒律好似個地基咁樣，如果起高樓大廈個地基唔穩當咧，呢間屋就起唔成，一定會冧嘅。我哋修行都系一样，咩叫做法供养呢？第一咧就系如说修行供养，即系如佛所教导，佛教我哋点样，我哋听话咧，依教奉行就等于供养佛啦。嗱咁啊，佛教我做咩咧？最紧要修行，就一定要持戒。嗱，我哋家通常都系在家人多，你听佢哋在家人多啦，亦都包括出家人。最基本的就是五戒，我相信我都好似唔会乜点忘记啊！就讲呢个五戒咩嘅就唔杀生、唔偷盗、唔邪淫、唔妄语、唔饮酒。咁啊，上一次咧应该简单介绍过，咁今晚就继续。嗱，五戒咧就系好重要嘅，我哋永明延寿禅师啊！他们将这个五戒呢成为有五个好的种子，永明延寿禅师、啊、永明就是他所住的子的名字，永明子，他是个主持，他的名字叫延寿，在净土宗念佛这个法门来说，他都是我们历朝历代、啊、其中一位呢是赞扬净土、提倡净土、古人的念佛，一位大祖师嚟嘅，咁尤其是有四妙简，其中咧系好重要一种嘅理论。咁由于家下唔嚟讲呢啲问题，所以呢个四妙简咧暂时就唔讲啦，然后有机会前面再讲。咁家佢就将呢个五戒啊，成为五个种子咧，就第一临杀生，就有呢个仁慈嘅种子。唔偷盗，就有呢个道义嘅种子啊！即系话咧，我哋唔单唔啱唔骗，固然系明偷就更加唔好啦。即使我哋做人都系诚实，我哋唔会骗人，唔会呃人，唔会知人家嘅便宜，反而咧仲要有能力啊，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咁呢個人夠曬道義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咧唔偷盜啊，就有呢個道義嘅種子啦。嗱，如果唔奸淫邪淫咧，就有呢個清淨嘅種子。 如果我哋诚实唔打妄语啊，就有呢一个诚信嘅种子。如果我哋唔饮酒咧，就头脑清醒啊，就唔会糊里糊涂有智慧。所以我哋唔饮酒咧，就有呢个智慧嘅种子啦。嗱，呢五种嘅种子中间嘅三种咧，手系唔偷盗窃，有啲三个种子咧就暂时唔讲住。但呢个一头一尾咧系好重要噶，系大成佛法。第一个唔杀生。就有呢个仁慈，即系慈爱嘅种子、慈悲嘅种子啦。嗱，最后唔饮酒，就有呢个智慧，明白呢个因果，咩叫做事理，乜嘢应该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邪要正啊，完全都靠你嘅智慧咧去分析，靠你嘅智慧咧去明白。咁所以唔饮酒咧，就有呢个波野嘅智慧种子。嗱，加上第一个唔杀生，有呢个仁慈嘅种子啊。我哋大乘佛法有一句话，叫做悲智相闻。悲就是慈悲，就是行菩萨道的人，大乘的菩萨啦。最紧要是道众生，咁啊道众生出一种慈爱，一种慈悲之心啦。嗱，咁你想道众生啊，你自己就要自道。咁你如果自己都唔守规矩啊，咁啊自己都乱嚟嘅，咁你哋点样可以做人哋个榜样？点样可以做人去教化人哋咧？咁所以你想有大悲心去度众生咧，你一定要自度，自己要守规矩，自己要自律，要自己检点自己啊！嗱，你能够做得到呢啲问题咧，你一定要有智慧。要信因果，要明白呢个是非邪正好丑，咁你先就可以啊，系做人哋个榜样啊嘛。咁所以最后呢个唔饮酒咧，就系有智慧，有智慧先就可以信仰佛法，依法修行，做好自己个本分啊，先就可以做人哋个榜样。去教化众生啦，所以大乘佛法啦，自道兼道人，呢、这个悲智相运系好重要。相运咧，即系两样都要运作，有智慧可以断烦恼，可以自道，咁就都有呢个智慧咧，先就可以咧去度众生。因此呢个五戒咧，呢个一中间个三个都暂时唔好谈啦。就是佢一头一尾，唔杀生就系仁慈，唔饮酒就系有波野智慧，就系叫做咧系悲智相运，系大菩萨嘅行为。嗱，咁同时呢个五戒咧系人道根本啊！你想生生世世唔好堕落做畜生。你哋应该咧要明白，一定要守呢个五戒。五戒就系人道嘅根本啊！所以我哋近代一位咧，所谓专门办教育嘅大德，系太虚大师。佢有两句话，佢话人性即佛性，是名叫做真现神啊！成佛系由人修成嘅。如果你嘅人身都得唔到咧，你怎样可以修行成佛呢？所以他说人性先就可以佛性，即是人的人格你修成了先就可以以这个人各种的身份去修行成佛的话，所以人性人的人格成就先就可以成就这个成佛呢各种的最高深的境界。那所以五戒就是人道的根本，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五戒都持不到啊，就失了这个人生。那么人生都失了，做猫做狗啊，他就除了吃东西睡觉，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他根本就不明白。 當然更加就唔會修行啦。所以呢個五戒咧，就係為呢個人道嘅根本，亦都可以講咧，每一個佛弟子啊，包括出家在家，呢個五戒咧係最基本嘅。可以講咧，好似起高樓大廈，人哋起一百層、五十層。但是最基本底下那一层呢是很重要的，如果过一层的基本都打得不稳，起到十层八层都砸烂了第一层，所以这个第一层呢个地基要打得很稳阵才可以继续冧上去嘛。即是说我们想成菩萨想成佛，为善为善，你一定要把你这个五戒这个手持的清净这个人格的基础做得好，打得稳阵，你才就可以再进修啊，成菩萨，最后呢为圣为贤，成佛道。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佛弟子都是这样去做啊，手持五戒照呢個永明延壽禅師講咧，係具足呢個悲智相問，係大乘菩薩嘅境界。我哋真係咁樣做到啊！手持五戒清淨，得翻嘅人生可以自度，亦就可以度人，係正式咧係菩薩境界。咁啊，將來肯定就可以成佛。我哋真係咁樣修，真係咁樣行咧，你就係一個標準嘅佛弟子，係一位一名副其實嘅佛弟子啊！唔會咧就亂咁掛字啊，掛咗個名嘅佛弟子啦。咁所以話佢哋如説修行供養，我哋如佛所教導，我哋基本咧手持呢個五戒，得翻個人生咧行菩薩道，悲智相運，最後成佛。我哋真係咁樣依佛嘅教導去修行啊，就真真正正咧係供養佛。咁啊，佢哋如説修行就叫做供養佛啦。第二个呢就叫利益众生供养。利益众生呢在我们佛法来讲呢亦都是一种呢很重要的行门。凡是行菩萨道的人一定呢就要利益众生，不要那么小气，不要样样都为自己。如果你只是为自己啊，如果人家地唔掂唔好嘅话咧，你都收得唔好噶。嗱，好简单，佢哋一层楼，香港四五十层楼高就好简单。如果家家都冇得食嘅，净系你呢家有得食，你话几十层楼嘅人啊，会唔会放过你啊？佢饿到个肚都挛啊，啲肠都打结啦，你就食得。啊，个肚都胀胀大大、肥肥白白，咁你食得安乐咩？其他嗰啲人咧，就一定系抢你噶，你唔会食得好安乐噶。嗱，咁如果家家都有一层楼，几十层高，每一层几个单位就好啦，系嘛？几廿层高就几百个单位，咁啊个个都有饭食，个个都有啲用衣食住行。都唔使有心咧，就算打个门口啊，你都唔使惊人抢你啦。我都有心去抢你嘅啫。等于话连晚煎堆，系人有我有啊。当然你嘅煎堆咧系用燕窝做馅嘅，嗱我呢个煎堆都冇馅噶，不过新鲜炸起嘅都系卜卜酱嘅。如果唔话俾你听啦吓，你都以为里边有燕窝做馅嘅。我当然等到佢冇咗火气，佢就扁斜斜咧，变咗腍咗咧。但系如果新鲜炸起咧，都系卜卜酱噶。里面有冇馅咧？你如果唔用手揿下咧，系冇眼睇得清楚里面有冇馅噶。咁即系等于你有得食，我有得食。你食燕窝咩？就算我食豆腐渣就好啦，都佢有得食噶嘛。咁当然咧，衣食足。有人有知耻欲啊，咁我哋就唔会抢你噶啦。你又安乐，我又舒服，做边处有偷嘢打劫呢个问题咧？所以话家家户户都可以打到佢瞓觉啦。 咁因此我哋利益众生供养从整个佛法嚟讲咧，当然真系做到嘅咧就唔系几多个啦。我哋一定咧每一个出发点都要为大众，就是呢个金钱上呢、这个物质上嘅结缘，你一定咧随份随力要做到。如果你净系只有受人哋嘅，你唔俾翻啲人哋嘅话咧，你呢个问题啦，以后咧都正差冇人家啦帮你噶啦。所以佛咧对于呢个六道个布施道啊，亦都系好重要啊。咁因此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佢就利益众生。我哋凡系每做一件事，唔好净系为自己，要为下大众。咁样咧，你系咁样去做去行咧，就系真真正正咧叫做供养佛啊，去利益众生，就系叫做供养。嗱，第三种咧就佢哋摄受众生供养，摄就系摄持，受就系接受。我哋摄持众生系接受众生，我哋帮助佢，我就咁样咧就真系供养佛啦。嗱，咁啊点样去摄持咧？咁用啲乜嘢去摄持咧？当地用呢个六道法，亦即系大乘菩萨啦。一般所修嘅六道法，就算我哋普贤菩萨啊，佢骑嗰只大象都系六只牙噶。嗱，其他嗰啲大象我哋所见嘅咧系两只牙嘅啫。但系普贤菩萨骑嗰只象咧，要留心睇下，佢系六只牙嘅。点解系咩咧？代表乜咧？就系、是、代表咧六道，亦都代表普贤菩萨咧，系一尊等觉大菩萨，与成分咧相等差唔多，差少少嘅啫。佢就究竟成分系等觉菩萨，咁啊，因此佢个行菩萨道嗰种嘅慈悲啊，度众生嘅方式咧，六道已经几乎做到圆满噶啦，所以佢骑嗰只象咧，一方面就白色，白色就表示清净，佢以呢个清净嘅慈悲心啊，以呢个六道法去摄持众生，去教化众生。嗱，咁啊，众生有啲乜嘢毛病咧，需要菩萨啊去摄持，去用呢个六道法去教化佢咧。最起碼的就是眾生就貪貪啦，咁一般人都係中意啦貪嘅，越多就越好，最好就是全部都俾曬我一個人。咁呢啲咧就貪心啦、貪貪啦。咁啊，第二咧就唔守規矩，即係犯戒，為著自己嘅命，為著自己嘅利。不惜咧係破壞人家，成就自己，都係犯規矩，都係犯戒嘅。第三咧就係、是、親恨。咁啊，如果一帶有多少唔滿佢嘅意咧，唔達到佢個目的咧，佢就發脾氣，搞得唔好咧，仲暗中嗰個害人，暗中呢個善人。嗱，呢啲出發點咧就係、是、親恨啦。如果佢冇呢個親恨咧，佢就唔會個害人，唔會個善人，唔會去揾人家嘅個笨。咁所以呢個親恨咧，咁啊亦都係一種眾生嘅弊病咯。嗱，咁啊第四種咧就係、是、懈怠，佢乜嘢都唔發生。但係你揾佢發生做嘢咧，佢總係拖拖拉拉。唔肯结呢个人缘，嗱，我哋成佛啊，最紧要结呢个众生缘啊！嗱，我当年响呢个星马讲经咧，即系马马啲人结缘啦，但系仲要同佢讲一个好说话噶，唔系净系结缘咁嘅次数啊！例如今晚每日派一包嘅公仔面咁啊，咁佢首先就放喺我面前，俾我有准备。嗱，咁啊，公仔面就四四方方，大家都知噶啦。你同佢讲啲乜嘢祝贺嘅说话咧？嗱，四方就是四字头咧，我就祝佢。人人咧都系 做到呢个苦集灭道四谛法，人人都知呢个四谛法，所谓知苦就断集无灭就修道啊！呢四谛法就系佛成佛一转呢个根本小乘法轮。如果小乘人依呢个四谛法去修啦，我哋一般凡夫去修咧，就肯定咧系证到出世嘅阿罗汉果，断呢个见思烦恼，了呢个分断生死。嗱，如果今日一个苹果结缘喎，嗱，嗰个苹果就圆啦嘛，你就讲啲圆满嘅说话。咁啊，供我坐坐咧，万万成千人听我讲经啊，人人都圆圆满满。咁有啲人咧，佢就唔要嘅，即系咧，或者人哋用糖结缘，嗱，佢有糖尿病嘅人咧，当然就唔会食啲糖噶啦。又或者有啲人咧，佢个环境好啊，呢个好平常啫。即系你结缘嗰啲几粒糖，或者一个苹果一个橙啊，个系人都买得起啦，佢就费事呢啲都唔要啦。又变咗咧，初初咧早期啊。但系剩多好多，嗰、那个问佢点办啊？我得啦，我有办法同你推销。咁啊，到咧后来我讲经咧，晚晚都有啦，睇到几多火几多份人嘅啫。咁我就解释呢啲结缘咧，你一定要接受。喺门口你出嗰阵时咧，喺门口守住，系人都有一份，系人都有一包，我你一定要接受。呢啲系结缘。我如果你唔食得，或者唔啱你食啦，你可以咪送俾人食咯。好多人都食嘅，你无论边一个人，你就算唔食得，或者唔中意食，或者我唔想食呢啲咁平嘅嘢，我有身份，唔会要人家呢啲嘢。我无论如何，你唔可以有咁嘅心态。我话结缘结缘啦，你今生唔同人家结缘。你来世好孤独噶，你做咗咩嘢事嚟咧？系冇人帮你噶，搞得唔好即系死咗都冇人知噶。我所以一定都要结缘，人哋俾你一粒糖都好啦，佢个能力只系结缘一粒糖，佢唔可以拎多钱出嚟咧，系供养结缘好啲。咁呢粒糖啊，你唔中意咪俾啲小朋友啦。我话小朋友边个唔中食糖噶？是人家中意俾粒糖噶啦，佢就肯定好欢喜，肯定接受，咁啊结到就个缘咯。小朋友就结到缘，你又结到缘，我想你一定咧，人家送乜嘢都好，你一定要接受啊！你唔可以唔要啊！你唔食得，你唔中意食，或者你啦吓，啲人咧唔好唔食，冇问题，你咪转送俾人咯。每一种嘅物质，无论咧值钱唔值钱，都系用金钱去买噶，唔系偷翻嚟抢翻嚟噶。平有平你要俾钱，贵你得贵佢要俾钱啊。咁呢个人佢个能力发心，只系供养一粒糖啊，你咪有粒糖咯。我你唔可以，你就大家都唔要噶。总之人哋响老长门口一攞攞咁摆两度，吹一个就派一份，吹一个就派一份，你就接收，你收咗你可以自己食，你又可以咧送俾人哋食，呢个唔系问题，但你一定要接收，你唔可以唔要啊。咁我一讲咧，当然呢个合情合理嘅说话，呢啲说话唔系我讲噶，唔系我发明噶。我都是咧睇佛经或者听嗰啲前辈嘅开示，咁个教导先至明白呢个道理咧，系照样都鼓励大家，凡系结缘嘅物质，不管咧平贵，如果你喜唔喜欢食，你一定都要接受。咁啊受咗之后咧，你点样去报销佢咧？嗰啲就系你嘅自由，系随你自己中意。但是原则理论上你一定要接受，你唔可以人哋俾到你手上啦，你话我唔要啊，咁样咧你就少咗一份缘，咁就变成咧缘结唔到啊，就变成一个冤，咁你生生世世做起事嚟咧就冇乜人咧帮你噶啦，所以呢个摄受众生供养啊。 就是你呢用这个六道法去摄持这个众生，用这个布施的摄持这个贪贪众生啊，你教他你不要呢太过贪贪啊，你不要太过呢孤寒，你一定呢要尽你的能力去呢同人家的结缘，你多结的善缘，你才可以生生世世呢你不会走绝路啊。如果你不同人家的结缘，你生生世世的下做起事来好多事情呢冇人帮你啊，结果呢你的下场是很凄凉是很悲惨的。所以佛法呢这个布施结缘这一法呢是很重要，亦都是每一个佛弟子呢是应该要做。所以菩萨道众生用这个布施的方法呢是摄持这个众生呢各种的贪贪，所以布施就是摄持这个贪贪了。那持戒就到位法，例如先我讲这个五戒，你能持这个五戒持得清清净净呢，不要犯这个五戒，你就有这个五个好的种子。那么起码呢就算你菩萨道不行，你都起码得回一个人身，然后以这个人的资格以人这个身份修行，才可以呢是成佛。咁所以咧就持戒咧就到呢个违法，到呢个犯戒嘅人叫佢咧就唔好犯戒。嗱忍辱就到嗔恨啊，千万咧唔好随便发脾气，一定咧要忍辱。咁我哋永嘉大师讲啊，佢话从他谤就任他飞，个把火烧天就徒自披。我们恰似饮甘露啊，就消融遁入不思议啊，观恶意是功德，此则成我善知识，不因散播起冤亲，何必无心持忍力呢？咁啊，永嘉禅师正道歌里边咧，呢句句话咧真系啊，金石良言啊！他说如果有人诽谤我呢，你就从他谤就任他飞，你即管由得他诽谤，任得他飞移，即是祸患，不用理他的。为什么呢？他把火烧天就是徒自弃，你可见人间就算呢一百层楼大火火速救不掂，没人救得到，都是很小意思，一百层楼，但是那些火呢个天咁高啊，佢烧唔到呢个天噶，唔单系烧唔到啊，一啲火嘅气氛都冇噶，因为天太高啦。你人间个火点样烧，点样个火山爆发，你都烧唔到个天啊！就譬如咧，呢个人去诽谤另外一个人，只要另外呢一个人佢自己都守规矩。自己呢站在自己的本分，人家怎样诽谤只有徒增口过，但对这个被诽谤的人呢是没有关系的，被诽谤的人不会因为你批评他两句诽谤他两句呢他就衰了他就得了，不会的，他有他的羞耻，他有他的学识，他有他的道德，人家会尊重他，不会因为你诽谤呢他就受了一种的损失，不会的。所以把火烧天就徒自弃，只是辛苦疲的疲劳，你放火烧天哪里烧到的天哪，你就斩辛苦斩疲劳，等人家诽谤人呢诽谤不到斩结冤结仇。他说我问就好像饮甘露，他说我听人就诽谤我，他说我不单不烦恼啊，就好像饮了天上的甘露味啊，天上甘露味不死药，吃了不会死的，长生不老的，所以人家诽谤我呢没意见，我听到呢我也都不会烦恼，最重要是自己没有这样的事。 我點解講乜都好咧？我冇咁嘅事，所以煩惱啊！所以我聽到之後咧，好似飲甘露咁樣啊，身心愉快啊！佢話觀妄言就是功德，此則成我善知識啊！凡係毀謗嘅都係唔好聽噶啦，梗係鬧我啦，破壞我噶啦，仲要講佢驚死我唔撲地噶啦，係話咁先至破壞我啊嘛！所以你觀呢個惡毀謗自己咧，係一件功德事啊！咁啊，點解係功德咧？係唔係？佢話。此則成我善知識啊！因為你唔喺幫我，我對呢個忍辱呢一番咧，可能仲未收得十足。咁你毀謗我、破壞我、處處找我麻煩，咁樣我能夠忍受啊？就成就咗我呢個忍辱波羅蜜，你就係我善知識添啊！我唔单唔怪你，唔会啦。讲翻你转头，我仲多谢你啊！因为你毁谤我，成就咗我嘅忍辱，令我呢个忍辱咧得以成功啊！所以你咪我善知识啦。所以不因善谤起冤亲啊，唔会因为人哋毁谤我或者咧赞叹我，你毁谤我，我唔会。喊咁咪好，你讚歎我咧，我唔會想就歡呢度嘅時候，我就趌起嚟，無所謂。毀謗如果唔讚歎，係你哋對方嘅口，與我無關。嗱，如果你唔係咁樣羞恥啊，咁就何表無心恥隱名咧？用乜嘢係表示呢個無心啊嗰種忍辱嗰種好處嘅力量咧？咁所以呢個六道咧，以呢個忍辱啊，作個攝持呢個親恨啦。嗱，咁以呢個精進咧，就攝持呢個懈怠。嗱，咁啊懈怠咧，就由於啲乜嘢你都唔想喐，咁啊乜嘢都唔想發生。嗱，咁啊時間就過得好快嘅。嗱，咁都放咗成十日假咧，唔單話我因為有飯會要放假。就算是在这个社会上有清明有复活节大家都知道连续有时候五六日假期那么也都过了这几日之中我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有没有诵经我们有没有念佛我们有没有修持我们自己要检点如果你自问这几日我都幾好，我又诵经，我又念佛拜佛，我又为呢个大众服务做事，跌咗好多月啊！咁嗰呢几日啦，唔怕空过，仲有咗利息收添，所以呢个时间咧系好宝贵，所以我哋上晚点咧，我话是啊，呢个名利垂减啊！我哋今日过咗去咧，就少咗日噶啦。短命咗日噶啦，系呢条减数嚟噶，就好似乜系鱼少水鱼就丝有河浪咧，我哋个鱼缸里边嘅养咗一缸鱼，我哋欣赏嘅，但系嗰啲水咧你唔侵啊，一日一日咁啊，随呢个空气蒸发咗咧，嗰啲鱼依然喺个鱼缸，但系啲水咧一日一日咁啊蒸发少咗啊。咁啊，嗰啲魚生存嘅機會咧就未噶啦。你話佢日日個魚缸嗰啲水少咗，嗰啲魚啊就生存嘅希望就少咗好多。佢有咩嘢歡喜啊？唔值得歡喜啊！嗰個絲有何浪啊？仲有咩嘢快樂咧？我哋要時提醒自己啊！唔提醒自己嘅話咧。但人呢个黑面佬啊，呢个无常佬啊，嗰时候都阎罗王嚟揾你嗰阵时咧，阎罗王咧就紧住个大法官啊，冇人情讲噶，你落在佢手上咧，你就望得好过；你唔落在佢手上，你就可以逍遥自在；你落在佢手上咧，就问题多多，后果就好严重。所以我哋时时咧要检点啊， 要自己道心要精进啊，一日一日咁样过啦吓、啊，你自己要反省啊。所以我哋出家人就有一句咧成语啊，亦都系我哋嘅拜罗嘅规矩啊。每人咧要摸呢个头，要摸三次。哦，点解啊？嗱，朝头早瞓醒咁摸个头，未起身咧，未就睇睇睇就摸个头。做乜事啊？我系出家嘅，我系剃咗头发嘅，剃除梳发。咁啊，出家人做咩嘢事咧？你自己谂啦。系出家人都知佢应该做乜嘢事，系人都知。就算佢冇读过佛学院，冇亲近过嗰啲大善知识，但系一般嘅师傅、师公啊、师叔伯啊，都常常都会讲到提到啊。佢冇理由唔知出家人做乜嘢事。咁你就提醒自己，恐怕忘记啊！你第一就早起身摸个头，我系出家人，我今日咧系应该做啲乜嘢？你自己啦吓、啊，你自己负责啦，你自己谂清楚啦。嗱、啊，到中午咧，即系介乎咧早晚之间，佢系中午啊嘛，你就摸摸个头，咁啊食完饭咧，我今日食呢餐饭。是哪个供养的？我们出家人，我们没有耕田啊，没有插禾秧啊，但我们有饭吃啊。亦都讲个事实，日本人打中国八年抗战啊，死了好多中国人，打死的不少，饿死亦都不少啊，但是从来未曾听过在这八年里面呢是饿死个出家人啊，未听过，一样是当然都好艰苦，都有得食啊，没听过饿死啊，就好简单，肇庆鼎湖山庆文寺啊，所以好多人都去过啊，我讲了个譬如，那咁样我同庆文寺就好有关系，我的师公、师父、师叔、师兄弟有三十几个一家人，通通都是出身鼎湖山，是我一个不是，所以我对鼎湖山呢那些事很清楚，我师公晚晚都鼓励我，叫我不要去鼎湖山受戒，就讲出鼎湖山是做经禅的，那平时太平盛世呢很多那些人去鼎湖山发弟子禅很有名，他只是送那些香炉啊，那些铜香炉或者那些香炉那些石做的，他收收埋埋啊，即是一个房间的火仓啊，只是八年抗战啊，没人上山拜佛，香油什么都没有，没佛事做，那么几百张点生存啊，只是卖那些香炉打仗啊，那些子弹是铜做的嘛，好多用石用铜的嘛，那些圆啊咁样，只是卖那些香炉卖那些香案啊，八年都不用忧愁，养了鼎湖山当时几百个出家人养了个八年，那你想想啦，我们出家人啊是着三宝的福啊，是着三宝的慈悲加悲啊，所以我们中午呢就介乎这个早晚之间第二次摸头，我刚刚吃完饭啊，我这餐饭从哪处来呢，我又没有做生意，我又没有去打工，但这餐就有得吃啊，你们自己惭愧啊，是着三宝的福利才有得吃啊，那么吃了应该做些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每一个人想自己啊，你喜欢念佛好事你就去念佛咯，你喜欢做法华经好事你就去做法华经咯，你喜欢做楞严经好事你就做你的楞严经，就各色几色，总之你要做你要修才可以替这个施主消灾，如果不是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大，等到晚上 上床休息睡低了就摸摸头，我是出家人说我今天一天是做了些什么事呢，可不可以替这个施主的消灾呢，我们可不可以承受得起呢，那每人你三次自己摸个头，认清楚自己是一个出家的修道人，有没有做到这一份 同施主消灾龙向我工作，咁样咧吓，你就唔会坐因果啦。咁所以就要精勤去修持，就是、度咗我哋咧呢个懈怠嘅心啊。嗱，咁啊，第五咧就是、以呢个禅定，就度呢个散乱。我哋嘅心都系咧谂东谂西啊，想南想北啊。一日到晚谂嗰样谂那样，冇一时嘅谂三步，就变咗亦都系咧错因果。所以我哋修呢个禅定，我哋个心咧静下嚟，唔好谂其他嗰啲嘢，就是、我哋谂我哋今日应该对佛法有咩贡献，对三宝有咩成就。我哋咧要以三宝为依归，要以佛法为依归，要做呢个弘扬佛法嘅工作。就算唔做人工作，唔可以帮人，起码你要帮自己，你要做好你自己嘅本分，唔好让心咧成日散乱。所以禅定咧就度呢个散乱。嗱，最后嘅智慧度呢个愚痴。嗱，咁其实呢个智慧咧，同呢个愚痴咧相反啦。嗱，呢个愚痴咧就唔系话好多人乜你咁蠢噶，乜都唔会做。咁样固然系愚痴系蠢，但系都唔可以形容啊。波野对呢个愚痴呢个理论啊，嗱，愚痴就系话我哋一个人信咗佛，不明因果。不明事理，邪正不分，咁就佢真系如此冇智慧啦。嗱，咁如果有智慧咧，就到呢个如此。嗱，呢个智慧咧，就同呢个世间嘅智慧唔同嘅。嗱，世间人嘅智慧就有相对嘅，有一个好就梗系有个坏。嗱，例如发明飞机，好事啊！咁一兩日就環遊全世界，好方便。呢個係人都知，但係飛機可以裝原子彈嘅喎，今日可以裝呢個核子彈嘅，隨便放幾個啦嚇。世界唔變咗一半死一半人噶，呢個咪害處咯。所以世間嘅智慧一個聰明咧，在呢個百難之中啊，係其中之一難。叫做世智辨聪，佢用得好仲可以渡下人，用得唔好咧就破坏好多人，伤好多人。但系佛教嘅智慧咧，就系波野嘅力量，就能断烦恼，能了生死，能度众生。所谓包括明白咩嘅邪要去除，乜嘢佢哋正，我哋应该要信奉。乜嘢佢哋善，我哋要实行；乜嘢佢哋恶，我哋唔好做；乜嘢佢哋因，乜嘢佢哋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我哋点样去取舍？你能够明白呢啲道理啊？切实去行，切实去做，真系波野嘅智慧就可以度咗啊！呢个愚痴。如果你冇智慧而系愚痴咧？又是肯定堕做畜生，无论做边一种畜生，大家都知啦。佢除咗食饭，即系食嘢啦，瞓觉，佢一无所知，咩嘢都唔食，除咗打下交就系、咁简单。呢啲咪畜生嘅愚痴之因，堕做畜生咯。咁所以我哋啦吓，行菩萨道嘅人，所谓悲智相允啊。以大悲心度众生咧，你哋一定用呢个六道法去摄持六种无病嘅众生，以布施摄持呢个贪贪嘅众生，教佢布施；要以持戒摄持呢个犯规矩嘅人，令佢守规矩；以呢个忍辱去摄持呢个嗔恨心重嘅人。叫佢咧唔好咁亲行，要收啲忍辱。咁啊，以呢个精进啊，去摄持呢个懈怠嘅人， 叫佢咧化之道心，化之精进心，化之结缘心，唔好净系为自己。咁啊，以呢个禅定咧，就摄持呢个三缘嘅众生，成日都冇定性，好地咧静下嚟，用下功，成为一个咧系真正嘅佛弟子。嗱，咁啊，以呢个禅定嘅道三缘，以呢个波野智慧啊，就摄持呢个圆心。嗱，咁行菩萨道嘅人，真能用呢个六道观去摄持呢个六种无病嘅众生啊，令到呢六种无病嘅众生咧，佢受你教化，系接受你嘅教化，从此咧就改过，冇咗呢六种嘅吓生死根本嘅无病，咁就叫摄受众生啦，系摄持。令众生接受呢个六道法，你真系咁样做到咧，就真正系供养佛。我话接受众生供养。嗱咁啊，第四种咧，第四、第五啊，佢代众生苦供养。第四种应该代众生苦呢一个问题咧，有人都怀疑，话你有病，我点样代你病啊？咁你冇发现我点样代你睇到我啫？其实呢个代众生苦供养咧，亦系等于啦吓呢个布施之一部分嘅。嗱，众生有咩嘢苦咧？嗱，冇得食，你有呢个饥苦；冇水饮，有呢个渴苦，即系冇饮食咧，就有呢个饥渴嘅痛苦啦。如果系有病痛，咁啊，呢个病痛个苦咧，如果冇仔女，自己一个人，就呢个孤独苦啦。如果冇钱，就佢就贫穷苦啊。咁众生个苦处咧，系好多好多，系难以尽述。如果你冇咁个福咧，就只有接受呢、这个啦，冇办法。嗱，咁行菩萨道嘅人咧。点样代众生苦呢？如果佢冇得食，我啦吓帮助佢嘅金钱，或者买啲米、买啲餸菜俾佢，咁啊等佢有生存、有饮食可以生存，咁啊即系等于代表咗佢啊冇饮食嗰种嘅饥饿痛苦咯。嗱咁，如果人家有病，冇钱睇医生。或者喺公家医院，即使睇到医生唔使俾钱嘅，但系好多药咧唔系几十足，人需要自己买药噃，先可以帮助你呢种病噃。咁但冇钱买啊，我知道咧，我能力做得到，我出钱啊帮佢买药，医翻佢呢个病。咁你自己固然你所得嘅福咧，唔会有病。仲可以咧帮到佢，令佢咧解除呢个病痛嘅痛苦，咁啊即系代佢受苦一样咧。你用金钱帮佢买药，令佢个病好翻，咁啊即系代佢受呢个病苦一样咯。嗱，咁如果佢系孤独，啊冇仔冇女，啊乜嘢亲戚都冇嘅。咁即系话有咩事嗰阵时咧，系冇人帮佢噶，咁加埋嗰啲义工啦，我哋去帮佢咯，啊或者过年呢一年咁长，啊帮佢打扫家庭咯，或者佢有咩需要，我哋尽量帮佢咯，嗱这个行动唔便，我哋咧照发送佢俾佢咯。咁呢啲都系属于代众生苦，佢有咩痛苦，我哋咧帮助佢边一样，令佢在呢一方面咧得到咧系舒适自在，唔好再受呢啲咁嘅痛苦嘅逼迫，就等于咧系代表佢受咗痛苦一样啦。所以咁就叫做咧系代众生苦供养。嗱，咁第五咧。就叫做勤修善根供养啊！嗱，乜勤修善根咧？勤就是勤力，修就是修持去做，善就是好事，就唔系恶啦。 那根呢就是能生为义啊。我哋一棵树或者一棵花一条草，大家都明白了。如果你冇咗呢个根啊，嗰啲棵树又点样生？呢棵花呢条草又点样生呢？呢棵树、呢棵花、呢条草能够生长得咁好、壮大，完全靠呢啲根啊嘛。有根先就可以生长咧。所以呢个善根咧，我哋做善事就好似有根生长我哋呢个善心。生长我哋呢个好事慈悲心，生长我同人结缘嘅心啊！嗱，咁啊勤修咧，你而家就唔好啦吓，做下又唔做。你如果做下你又唔做咧，你个善根就唔增长嘅，就好似乜咧？我哋钻木取火啊！嗱，咁啊旧时就固然冇电灯八个掣嘅着咧，固然冇咁好啦。就算点油灯、点火水灯。都要畫支火柴，冇支火柴就點唔上呢個燈。咁但係古時就冇呢啲火㗎。咁生火嘅工具咁點樣生火呢？我哋點樣煮飯食呢？我哋中國已經有五千年嘅歷史呢，五千年嘅文化，咁多人一代一代咁生存落嚟，無論佢食乜都係由上早到今日為止。我哋就系都要食饭，要饮汤水噶嘛，咁边有火嘅波啊？咁啊，钻木取火，即系用一个木头，佢转啊，咁啊转啊转啊转到佢发兴啦，你就加火，再加只白公再转，转到佢兴到极点啦，佢咪出火啦。咁你咪可以有火，可以大家生火嚟到煮饭食啦。大家都應該聽過這樣的理論的。如果這個鑽木取火的人，他鑽一兩鑽是這麼辛苦，鑽這麼久都不出火，他就不鑽了。鑽了幾鑽他已經熱了，開始熱，開始要發火了，你又不鑽了，他又凍了，又沒有火了，即是要繼續，不可以停，一个转都唔够力，辛苦，又换个第二个人要继续转，咁咪转得时间长，初初就热，热到极点啦，出火，出火啦，你咪可以点做嗰啲柴，或者点落嗰张纸，你咪可以透火啦，咁咪煮饭煮餸有得食咯。所以勤修善根啊，就系一切嘅善法，包括佛所讲嘅法，念佛啊、诵经啊、拜佛啊、参禅啊、打坐啊、禅宗啊、密宗啊，总之系佛所讲嘅法都系好嘅，都系正确嘅。咁我哋咧，你中意修边样啊，就个人嘅嗜好啦。你中意啊做边样，咁你咪自己发心去做咯。咁每一个人都自己发心，随佢自己所喜好而去做啊。咁就叫做勤修时间，今日系咁样做，听日系咁样做啊。亦都系说明咧，时日已过，明日随减，唔好空过啊。如果太过空过咧，就变咗就浪费光阴，到头来咧去到阎罗王嘅地方咧，交白卷啊。咁阎罗王对我哋就唔客气噶。嗱，咁如果我哋一生人，假如你系仲金刚经嘅，我中咗一世金刚经，阎罗王问你：喂，你嚟到我面前，你系做咩噶？你在生啊？我在生，我系上佛噶，我系中金刚经啊，中咗几多十年噶啦，咁啊几多步我都冇数嘅，所以我日都中。除非有病太过辛苦，冇精神，冇办法啦。总之我有精神，我日都中。中得幾多我都唔知，嗰時同我一聽就得啦，你可以走得冇事。咁如果唔係咧，就留低個後果就好嚴重。咁所以啦嚇，我哋講啲咁嘅理論咧，唔係話我發明啦，係佛經以及我啲歷代嘅大德祖師咧所講啊。我不過都係執個口水俾同大家結緣嘅人，我哋每日都要做。 你做乜嘢呢就除个喜欢，你念佛是好的，你打坐三禅是好的，你拜佛诵弥陀经是好的，法华经、地藏经、楞严经，任何一种佛所讲的法都是好的，绝对不会错，就各适其身，有人喜欢做这样，有人喜欢做那样，总之你诵经拜佛是一定是好的，是绝对不会错。你肯定是诵经拜佛就决定不会堕落，因为你肯诵经拜佛的人就一定不会做坏事。由于你是真心诵经拜佛，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做这个门面功夫啊，有人来我就念几句啦，啊冇人来呢就匿埋冇人知噶，啊咁就唔得噶噃，咁就变咗啦，阿成变鬼噶啦，所以我哋一定判啦吓，你有事冇事，有人来冇人来，你想到时你就做，到时你就收，到时你就拜，咁样呢长此落去啊，去到阎王面前。你就可以定呢个空堂同阎罗王倾偈啊，阎罗王唔单唔会揾你麻烦，佢仲帮你顶礼叩头请你上座啊！真噶呢啲咁嘅故事咧，喺佛经嗰啲语录里面有讲噶。我哋想逃脱呢个阎罗王，想唔俾佢管，就只有诵经拜佛、修持。修持乜嘢，总之系佛法佛讲嘅，都系好嘅。所以呢种就叫做勤修善根啦。一切嘅善法，我哋都勤力去修持，好似钻木取火咁样，唔好停就有火出噶啦。就譬如我哋咧所修一切嘅善法，唔好停。你今日系咁样做，听日咧又系咁样做。一年到晚一生人都是这样做的，那么阎罗王第日见到你呢，他不单留低，不会留低你，他还让个座给你坐，他还吊着就帮你顶礼，你是大德高僧，你是大修行人，他都尊重你。所以从前有一位禅师，他就邓忍锋禅师，他是姓邓的，咁啊加埋个姓咧，邓忍锋禅师。咁佢咧啲功夫就好了得噶啦，非常个好。咁但系咧有一次咧，个人总系唔会话真系长命，百岁是百岁嘅，就算长命百岁是百岁啊，都总有时间过咗去噶嘛。咁啊要死咧，咁啊死咧。咁啊，阎罗王就派咗鬼差嚟捉佢啊！啊，去到佢住嘅地方啊，又唔见得佢。咁啊，点样揾啊？都揾佢唔到。佢打坐入咗定啊，忘身啊，连个身都睇唔到。咁呢啲鬼差咧就冇计啦，就只好走啦。咁去到村门口有个土地公，嗱，我哋土。每一间屋都有土地护晒噶嘛，咁啊一条村咁大啦，咁啊村门口保护住村人出入平安，就紧有土地公公嘅。咁我就问土地公公啊，佢话你系土地公公喎，呢条村系你系最大个，你系管理呢条村，我加问你啊，呢个邓忍锋禅师去咗边度？咁佢话咧，你揾佢唔到啊，佢入咗地忘我。连呢个我都冇咗，咁你点样捉佢咧？但土地公话多嘴，设立一个秘密。佢话你想捉佢咧，有个办法。佢话嗰啲鬼差，咁你快啲讲有乜办法啊？因为佢要交差噶嘛，要拉人翻去阎罗王噶嘛，咁啊，家拉唔到啊，点翻去见阎罗王真系话？咁啊，叫土地公话既有办法，请佢快啲讲。佢话佢一生人咧。佢功夫門點樣好？佢有啲牽掛，咁樣啲牽掛咧，佢話佢佛前面有個供杯，即係我哋朝早都裝衰供佛噶嘛。佢話嗰個杯咧係古董嚟嘅，佢就好愛惜呢條古董。佢每人咧倒供水啊， 換供水咧，佢就好小心，連乜嘢聲音都冇嘅。當然更加就唔會打爛呢只保護呢個古董個杯咧。咁佢話：如果你想捉佢咧，佢話我搞到麻煩，你而家翻去，佢係打緊坐入咗地，所以忙我，連我都冇咗，咪睇佢唔到，咪捉佢唔到啦。佢話咧：你翻去罰錢，你將嗰個裝水供佛嘅供杯咧，傾卡喺個張台度咧，哼幾下傾卡傾卡咧，哇！佢就會出現啦，你咪拉到佢咯。啊，佢變咗咧，呢啲鬼差嗰個咁好嘅消息啊，係照辦啦。咁啊，真係咧，翻嚟喺個佛前咧，有一個裝供水供佛嘅杯喺一個古董嚟嘅。咁佢倒咗我啲水，你將呢個杯攞出，乜咁搖幾下傾卡傾卡。咁佢真係少少出定啦，出定咪捉到佢啦。啊，咁啊捉到佢啦，咁咪拉咗佢咯喎。咁要走出經過土地公道啊嘛。咁土地公一睇弊家伙，佢一個老修行咁好道心，咁好修行啊，都係自己個嘴唔好，累到佢俾阎罗王捉咗佢。佢話解靈就還需係靈人啊。佢話我害咗佢，我要幫翻佢。佢同鬼叔講：佢話你既然奉住龍王嘅名台，呢個楊世佳拉人，唔知該唔知拉佢一個㗎係嘛？咁每日都有好多人死㗎，都係你哋拉佢喎。佢話：不如咁樣，你將佢交俾我，我同你睇住，你拉埋其他人翻嚟，最後咧先至拉佢一齊翻嚟復命啦。咁啲鬼差嘢聽佢話，見佢咁誠實。咁啊，將呢個情講俾自己聽，拉咗大一方禪師，加佢翻嚟都信佢啦。咁啊，將呢個禪師咧加到土地公，佢就去咗第二次拉人啦。嗰啲鬼差一走咗咧，咁啊，土地公啊同禪師對又對，有時真係我多嘴害錯你。佢話我家下啦，我只有放翻你，你翻去打坐啦。咁啊，佢會唔會回頭捉到你啊？呢、這個就唔關我事啦。我總之我害咗你，我亦都放翻嘅。咁啊，但係嗰封禪師翻去咧，佢諗清楚啊，都係呢個杯害我。佢就將呢個杯咧打爛，就講咗兩句話。佢話：你哋啲鬼差啊，你能夠鎖得住個虛空，先至可以鎖得住我呢個鄧忍風啊。咁我就再打再入地。忙我冇咗我，咁啲鬼差翻转头咧，咁啊套屋揾啊都揾唔到佢，想话照板主碗用翻嗰个古董杯嚟到引佢咧，个杯都唔见咗，佢打唔到掉咗啦，咁即系咧奈佢唔何，咁就拉佢唔到啦。嗱咁从呢啲咁嘅故事咧，就证明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不管你在家出家。大法師、小法師有得冇得，你總之咧，一切都唔要睇開，一切都要放得下。所以我講過最先嗰幾晚講過呢、這個所謂隨他去呢個故事，同埋呢個百不管個故事啊，都係暗示緊我哋每一個學佛嘅人，看呢個普賢菩薩嗰種啊大行大願啊。就越最好咧，係放得下，係睇得開，呢個先可以令自己咧係身心灑脱，就消災延壽，就無災無難。呢個所謂放得下呢幾個字咧，係好重要嘅。整個佛法，無論咩理論，你唔放得下咧，又只有辛苦。所以呢句話咧。勤修嘅根供养，让我哋呢个勤力修呢个善根，要放下一切，要勤力去修行佛法，先至可以有机会咧，系透过呢个阎罗王呢、这个黑面佬嗰种嘅约束，你就自由自在啊！得到呢是解決的，所以勤修善根啊，我們真的是學佛的人，要勤修佛的善法，以此為啊，將來為聖為義， 成佛的根呢，我是真的这样做，你就真正是供养佛了。那么跟着就说呢，是不舍菩萨而供养，这个应该属于第五种的。如是受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身第六种啦，是不舍菩萨的供养，第六种啦。嗱，咁啊，菩萨业呢，就是菩萨的事，不舍呢，即系唔好舍弃，唔好放弃呢，菩萨的事。嗱，菩萨的事呢，就要修行我哋呢个三业清净，三业清净就我哋呢个身呢，唔好有呢个杀盗淫，我哋呢个口呢，唔好有呢个妄语耳恶口两舌，我哋嘅心呢，唔好有呢个贪嗔痴。嗱，咁啊，其中呢，当然都系啦，唔好离开呢个界。菩萨的事业固然要三业清净，做众生的模范，咁样你能够做到三业清净呢，就离开呢个界。亦都系讲重复一句，起一百层大楼啊，你个地基唔稳固呢，就会冧嘅。我哋修行乜嘢嘅功德善法持戒呢，系好重要，你一定呢就系要啊，咁啊持戒呢系清净，咁啊呢个戒呢就能够生定。如果呢个戒唔清净，你个心就要，你个定呢就唔可以生得出嚟。咁啊冇定呢就唔可以生智慧嘅。所以戒定慧呢系叫做三无漏学。咁啊冇得讲呢，戒就系捉贼，定呢就系绑住个贼，慧呢就将个贼都消灭杀死咗。为什么呢？我们的烦恼太多了，我们的业障太重了，我们的烦恼业障太重了，就好像个贼那样破坏自己的名誉，破坏自己的善法。唯一可以啊对付那些烦恼贼呢，就是持戒。所以我们持戒呢，就等于将那些贼呢是捉住，等嗰啲烦恼贼呢唔好生起。嗱，我哋因为持戒呀，唔俾呢个外境转咗去，我哋个心就静下嘅，就有定啦。咁啊，既然有定呢，就唔俾外境嗰啲境界呀係转咗去，就好似呢就将嗰啲贼呢係绑住，唔单捉到佢就绑住佢。嗱，咁我哋有定啊，先就可以发生呢个智慧。有智慧呢，先可以挥呢个慧剑啊，消灭斩除嗰啲烦恼贼。所以呢个慧呢就杀贼，因此呢个戒定慧呢就包括系捉住个贼，绑住个贼，以共呢消灭杀死咗个贼，全靠呢个戒定慧三学嘅功能。加上不舍菩萨业呢，就是我们这个三业能够清净。三，不要做这个杀盗淫；口，不要做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心，不要起这个贪念。主要呢就是由于这个戒的力量才可以做到。那同时我们佛经里面呢有几句话也都很重要，他说诸恶魔障就是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就是诸佛教人。这几句话呢，三岁小朋友他都会讲，但是真的能够做到啊，真的八十九十个老公公老婆婆呢都不是容易做得到的。那诸恶魔障就是戒呢，一切恶都不做，你咪守戒守得好啦。那忠善奉行就是定， 我哋能够做一切的功德善事，或者供养三宝，或者修桥整路，一切的功德善事啊，都是我们的心境看得破放得下先就可以做啊！如果我哋个心唔静唔定啊，哇！谂一谂有冇搞错啊？收条整条讲几多百万千万喎？我有咁多钱，唔好俾我啲仔孙，我俾你去整条，俾你个闲，咁佢就缩沙唔做啦。咁啊唔做咧，有心咧唔够静，唔能够放得下。咁所以咧，呢个定咧就系从我哋戒生起嘅。因此诸恶莫作就属于戒，忠善奉行就属于这个定，那自正其意呢就是慧，我们的心意能够静下来，你这个贪嗔痴，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呢先至生起，那我们能够真的一切恶不作，忠善奉行，心不起贪念，亲恨如痴，自正其意，我们这三样戒定慧做得到呢，就是事诸佛教了。过去能够成佛，他都是依这三种法戒定慧修行而成佛，未来成佛的亦都是依这三种戒定慧三无漏学去修行而成佛。那么现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行人能够将来成佛，亦是离开这个戒定慧，所谓诸恶莫作，忠善奉行，自正其意啊！十方过去未来三世诸佛，亦都系用呢种方法咧去教众生，教呢个学佛嘅人，教呢个咧苦恼众生。我哋嗰啲众生啊，能够听佢哋咁样话啦吓。依这个法身，一切恶不要做，一切善去修持，心要清净，不要有那么多的妄想，我们跟着这样去做呢，就叫做事诸佛教了，是佛呢是教我们，我们呢依佛的教导去修行，做一个标准名副其实的好的佛弟子了。所以不舍菩萨的供养呢，就是说我们行菩萨道的普贤菩萨，他的种行愿所以就是呢供养之中啊，财供养是无量无边那么多，但是比不上呢这个法供养，法供养可以了生死啊。因此这处呢列出七种，第六种里面是不舍菩萨业，不要放弃舍离菩萨所应该修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事诸佛教，这四句话呢，各种佛教我们的事我们应该要去做，要去实行，我们真的这样依教奉行呢，就真正是供养佛，但即使你又不点油灯，咁又唔买花，咁又唔买果，又唔烧香，啊冇问题，你能够做到不舍菩萨而供养啊，你就真系唔使烧香啦。你可以唔使买生果，可以唔使买花，啊！但你要明白，我唔系叫你哋唔好做呢啲事啊。你要唔好误会啦，似法师哥话唔使买花，唔使买果，我太罪过无量啦，系嘛？即系你真系能够做到。不舍菩萨愿咧，系真正供养佛，你真可以啦吓，生果花香都可以啦吓，做少啲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对呢个不舍菩萨愿供养呢一种法门你做唔到咧，你仍然系要买花，仍然系要买生果，烧香顶礼佛。要恭敬佛，这个事功从这个事上的财功啊，才可以引导我们呢这个理性呢的法供养力的供养法，所以第六种呢就是不舍菩萨的供养。那最后一种呢就叫做不离菩提心供养。那菩提心呢，菩提的印度话，中国话呢就叫做觉， 菩提心即是觉心，是一个觉悟之心。今日不离菩提心呢，即是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啊，修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人啊，第三种广修供养法会，第七种呢，最后一种就是不离菩提心，不要离开这个菩提心，不要离开这个觉悟之心。觉悟之心如果离开呢，那你的道业都修不成了。能菩提心呢，我哋简单讲呢，就是用三个回向来到呢，是包括呢个菩提心，亦即是呢是十种行愿里面呢，最后第十种呢是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就包括回事向你、回因向我、回志向他，呢三种回向能够做到呢，就真正是发菩提心，未曾离开个菩提心。我哋咁样做咧，就等于咧系供养咗佛一样啦。嗱，咁乜嘢叫做回志向他咧？就系、是、我哋行菩萨道嗰人，我都讲过，唔好净系为自己，自己有发性，我哋要发愿，愿一切众生有发性。我哋想安乐，唔想一下有兵灾，唔想有呢个天灾人祸，我哋都回向。我如此，我哋愿一切众生咧都唔好有呢个天灾人祸。嗱，我哋咁样咧去诵经念佛啊，修一切嘅佛学法门，做完之后都系咁样回向俾众生咧。就叫做回志向他，回于自己所修的佛法的善根功德，是回向啊，向住一切众生。我有什么心愿呢？当然我都想心灵安定，我都不想受这个天灾人祸逼迫。那么我如此啊，我们愿一切众生呢都同我一样心灵安定，社会繁荣，不要受这个天灾人祸之所迫害，将我自己所修持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呢都如我这个心愿一样，今天他就回志向他，回于自己的功德，向住一切众生的他人，愿他一切一切呢都同我这个心愿一样，今天就回志向他。嗱，我哋所修一切嘅都系时相，我哋时相咧就有生灭嘅。嗱，理性就平等，就不生灭嘅。我哋从呢个时相外表去修行，就系咧归于呢个一真法界呢个理体，咁就叫做回事就向你。回于我哋所修，我哋供佛啊、拜佛啊、烧香啊、诵经啊，都系事常，系事实。你可以睇到我咁样做，我又可以见到你咁样做。你诵经我睇到，我诵经你睇到。啊，我拜佛你见到，你拜佛我睇到，呢个咪事啦？呢个事实啊嘛，大家可以眼睇得到，耳听得到，咁啊，佢哋事常。嗱，咁啊，事上系有生灭嘅。我哋拜佛唔可以一年拜到晚唔瞓觉唔食嘢噶嘛，系嘛？紧要休息下啦，紧要食嘢，咁啊有得停咯，咪有生有灭咯。我哋加发心拜佛，拜咗两个钟头咧，差唔多要休息，我哋咪瞓觉咪停咗咧，咁停咪即系灭，咪即系冇咗啦。咁所以咧，每做乜嘢功德事事。都是有生灭，在事上一定是有生灭有去来，那我们加这个生灭去来就是不够劲的，我们将我们所修这个生灭去来的事上回归这个花莲经的理体，是一真法界，是永远是常住不灭， 咁就叫做咧回事啦，即系我哋所顶礼嘅系顶礼呢个自性佛，系自己个佛，自己就系佛。我哋所修嘅功德系修呢个自性嘅功德，咁样佢就回事啦，嚟啦。嗱，回因向果咧，我哋所有一切嘅动作都系因地，有因。就一定有果，例如我剛才說的結緣，你多結啲人緣，多發啲心去做事，多同三寶結緣，多同眾生結緣，你的生生世世啊，你以你呢個多結緣嗰種善因咧，你生生世世啊，你就唔使驚孤獨，唔使驚話冇人家咧係。尊重你，一定呢生生世世好多人是尊重你，是恭敬你，就是因为你收到这样一个福，你没有结缘呢，你就很孤独，生生世世都没有人理你的，这个肯定的。如果不是，大家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多人帮他，有些人呢不可人哋唔会自动啊，就算他开口个人某某人啊，我唔掂，我哋帮下我，人哋睇都唔会睇你啊。点解？就人哋冇结到缘。所以头先我讲咯，喺星马讲经咧，晚晚都有人结缘。咁但系有啲人就唔中食嗰啲嘢，或者唔要咧，我话唔得啊。你唔中意食，唔代表个个都唔中意食，咁你可以你咪结缘咯，即系结上结，你咪结缘啦。但其中有一个咧比较大方啲，我讲埋个故事。佢送咩啲呢？一支牙膏，一支牙刷。哇！支牙膏都唔平咯，一支高露洁嗰啲大嘅巨型嗰啲高露洁，就一支牙刷。咁啊，佢我讲佢个好说话喎。咁啊，话你话点个啊？你话四棵都有讲个四季产啦。你个圆嘅苹果都可以讲个圆圆满满啦，一支牙刷就翘翘，啊咁我支牙膏又系高到啲又系翘翘，咁点个啊？咁我因为佢老早都系摆喺我面前啦，等我睇清楚，好谂定讲咩话，即系有两个钟头咧，我一上到就摆喺度俾我，第一个摆就摆我啊，咁我点样讲？嗱，牙膏刷牙用牙膏咧。就去我哋啲牙渍，就去嗰啲污糟邋遢啊嘛，嗰啲牙垢啊嘛，咁啊即系清洁嘅牙，等佢唔咁多嗰啲牙嘅邋遢嘢黐住喺度，影响啲牙健康。咁我就问我嗱，我啲牙膏咧，就是、代表呢个饭局，嗰啲牙膏唔能够刷牙，咁啊刷干净我哋嗰啲牙垢，嗰啲污糟邋遢，嗰啲口气。就是表示呢，我哋依今晚讲楞严经，你依呢个楞严经个法门去修行，就可以擦干净你呢个身心里边嘅业障烦恼。嗱，咁啊牙擦干净啦，就冇口气啦，就唔怕蛀牙啦，卫生干净啦。就譬如啊，我哋依楞严经读诵受持修行，因为嗰时我讲紧楞严经嗰阵时啊。我话你呢零三咧就可以啊证到呢个三如来藏啊，咁啊点样收咧？支牙刷，我哋有牙膏啊，如果冇支牙刷嘅刷起省啊，嗰啲牙渍咧污糟邋遢好多都系唔甩得噶，啊全靠呢个牙刷嘅力量去刷佢啊。不过牙膏咧就帮助我哋除佢邋遢，除佢啲口气噶。就譬如乜咧？譬如你唔好净系读下《楞严经》就算错，你要明白个中嘅理论。你依呢种《楞严经》教你所谓第三卷“万法为心，一切法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四科七大，一一都系守楞严大定，一一都系如来座妙真如性啊！”你好啲依佢去修咧，就一定可以脱烦恼，证到三如来藏啊！等于我哋要用呢个牙刷去刷，先可以嗰啲咧污糟邋遢嘅牙渍、口气清除，令我哋牙齿健康。 咁你話我咁樣同佢哋祝福啊，應該都唔會太過離譜啦，係嘛？所以呢啲問題咧就要結緣，你要多啲結緣咧，咁啊法師幫你祝福，咁就變咗啊全場啊都得到一種啊身心嘅清涼。所以呢一點啊，我哋發菩提心啊係好重要。菩提就降啊嘛，就發呢個覺悟嘅心，加話不離菩提心供養啊！我哋唔好離開呢個覺悟之心，永遠都要清醒，唔好迷。以呢三種回向啊，去為眾生、為大眾。如果咁樣咧，你就有呢個覺道之心，未曾離開呢個菩提心，就等於咧係供養法啦。所以咁樣叫不離菩提心咧供養。嗱，咁啊，以上咧就係將啊呢個法供養之中咧七種供養，就包括如説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接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七種供養。嗱，咁呢種就比較即係、就是、比量。上文所講咧，你一切嘅財物供養、衣服啊，多到好似天上嗰啲雲咁多，都唔知要錢啦、啊。世界上咧冇乜叫有多錢做得到，就算你真係做得到，亦不過係呢個時尚，唔係呢個理性啊，係有生滅。但係呢個法供養咧，就係、是、冇生滅。是清淨的本體，所以說諸供養之中呢，法供養呢就比較來得呢是最殊勝，是最微妙。因為法供養呢是清淨，是回歸花蓮經的理體，是一真法界。嗱，呢種道理呢口頭雖然講過，向下呢經文呢有啲證明的。嗰個善男子如前供養无量功德，比法供养一念功德啊！嗱，呢就讲一念咋？嗰、那个善男子就系普贤菩萨，叫呢个善财童子，那是当时化为大众一切一切嘅善男子。嗰、那个如前供养，即系咧天衣无云，天山盖云，所以一切嘅供养咧。多到好似天上啲雲咁多嘅，呢、這個福德應該就唔少啦。如果有人真係咁樣做得到，佢所得嘅福咧，應該就唔係好細，應該就真係難以算得出咁大嘅福噶啦。但係比法供養一年功德，一年人即係以上咧咁多嘅財物供養。天衣佛云，天山盖云，咁多的财物去供养啊！比之呢个法嗰一念啊，好少一念之间好少嘅啫。但系呢个一念嘅法供养啊，系多过大过好过如前用财物啊！天衣佛云，天山盖云。添咁多嘅物質，多如天上嘅雲咧，咁佢供養都比唔上呢個法供養一年嘅功德，佢乃至就係超略之詞，乃至到下邊咧所講嘅百分不及一，即係如上財供養一百分，比唔上呢個法供養嘅一分。是千份不及一，即是财物供养是一千份，比不上这个法供养是一份，百千驱之罗油拖份，百千的数目呢，驱之呢，中国话它就百亿，百千的驱之即是八个千个的百亿，数目好大啦。嗱，呢个罗油拖呢就叫做万亿，即是八千个万亿啊，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亿。咁当然呢啲财物咧，世界上都冇乜几多个保有到噶啦。但即使你有咁多财物， 去供養啊，都比唔上啊呢個發供養之一份之一念啊，都係極力表揚我哋一個佛弟子咧要收呢個發供養啊。跟住話迦羅份咩叫做迦羅？印度話叫做迦羅，中國話咧佢哋豎起即一條汗毛啊。我哋嗰人嘅身體有好多汗毛噶嘛，嗱頭髮男人嗰啲胡鬚，你就比較睇得清楚啦。我哋身上嗰啲汗毛咧，一般講嘅睇唔係咁睇得到嘅，因為好幼細，又唔係好長。就算用手指甲去鉗拎佢上嚟咧，都未必鉗得到，即係好幼細嘅。加呢個迦羅份咧，你就算你可以身上掹一條汗毛出嚟。將佢分成一百份，好難分嘅啦。即使你分到一條漢毛豎起嚟嘅，你將佢剪成一百份，咁樣你上來財物供養啊，係一百份，你就發供養咧，嗰個就漢毛嘅百分之一份個功德咧，大過呢個財物供養啊，咁就叫做迦羅份。算份數份，即係咧計數計得到嘅，咁啊叫做算份數份咧。餘份即係譬如咧，優波尼沙陀份，嗱優波尼沙陀，印度話、中國話叫做塵性空啊，就呢個塵咧本身嘅體性咧就係、是、空啊，就個譬如咧。我哋呢個時尚財物供養係有生滅，你有執着咧，所得嘅功德有限。如果我哋一念法供養，所謂如是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接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不捨菩薩而供，呢七種供養啊，我哋做得到咧。就真係每一個動作心念都係為眾生，係符合佛咧出世嘅本懷，係功德無量啊！所以話咧，佢嘅優波尼沙陀等份，你亦不及因啊！嗱，咁啊，以上嘅比較啊，呢個咧就好深噶啦。咁啊，向下咧就話喺何以故？即係點解要咁樣講呢？諸供養中係法供養最好呢？最第一呢就係話以諸如來就尊重法過諸如來，即係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三世諸佛啊，以及十方諸佛呢都是尊重法故啊，是尊重法的。如果没有了这个法呢，我们就不能修行。我们没有了这个法，我们不能念生死啊。我们没有了这个法呢，不可以纠正我们这个自心。所以我们三归的时候啊，归佛是两足尊啊，歸法就離欲尊，離就離開，欲就我們的欲念，即是我們的希求，我們的貪念，我們的欲望。我們歸法就離欲尊，我們怎樣可以做到離欲，沒那麼多的貪求能夠放得下呢？全靠這個法的力量。所以我們歸法就希望我們有无论做师父教导自己的，就是说自己呢看已经学到的，我们依法去做行事，才可以呢令到我们呢去除这个心中的种种黑暗烦恼。所以归法就是离欲尊，法呢是离欲最尊最第一最矜贵。我们如果不归法，不明白这个法理，我们又怎样依法修行呢？那么不依法修行，我们就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个杂念的欲念。所以法就犹如水，所以法水，法水就这样，水洗净一切的邋遢，无论我们穿的衣服 每日沖涼，或者我哋洗食一條菜要洗一啲菜，一切一切令到嗰啲物質乾淨清潔，係靠呢個水嘅力量。冇水我哋真係冇得之生存，有米都冇用啊！啊，所以呢個水咧對我哋人生咧好重要。就譬如佛法啊，對我哋一個修持、修學佛法嘅人咧係好重要啊！有法才可以依法的修行，令我们修行有效，才能断除我们这个贪欲，离开我们的嗔恨，断了我们的愚痴，那么贪嗔痴去除，才能成就这个戒定慧三学，由此三学呢才能修行断烦恼，可以证到出世成果，为圣为业，究竟成佛。所以皈依法就叫做离欲专呢，就是这样来，就因为十方诸佛啊都是专做法啊。那跟着我以言说行，出生诸佛啊，出生诸佛即是说佛啊怎样可以出生呢？就等于说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个博士位啊，他怎样生出来的？咪读呢个大学咯，读呢个研究院咯，有嗰啲好嘅教授啊，咁啊教导你、引导你写呢啲论文咯。所以问呢个博士班嘅人咧，就喺呢个咁嘅大学啊，嗰啲教导嗰度出生咯。如果冇呢个啲大学，冇呢啲咁嘅教授，又点样生出成长呢个博士生呢、这个博士位啊？同樣的道理，怎樣出生諸佛成為萬世的師表，人人尊重恭敬的佛呢？就完全靠法。因為十方如來所以成佛是尊重法。因此在這個地方呢，我就講他的閒話。近來有些人呢，他就提倡寫經啊，那么寫經本来是一件好事，是绝对是功德无量，绝对不可以反对。但是寫了那些經是怎样呢？有些人说烧了它啦，其实是很大罪过。你抄經是有功德，你抄那个經呢将它烧了呢，毁了它呢，就很大罪过。是违法好大罪过嘛。你明白旧时呢就冇呢个印刷技术。我哋无论出家在家信佛啦，想中一部经呢冇得请啦。如果家仲地藏经啦，我同佢了宗师讲真，佢都送咗个二三部。有啲是地藏经、金刚经，你只要肯中得㗎啦。不过咩普门品嘅地藏经你真係肯中，你出去身边个道场都可以俾你一百几日喎。絕對不用先免費先的，我都有多彈，但舊時沒有這個印刷技術的嘛。我們無論出家在家，你想中哪一部經都是用手去抄的，抄就算你自己折好，找線裡的東西釘好，那就給你自己受持讀中，就不是給你去燒的。那麼抄一部又一部，猛咁抄抄得嘛，即是他哪裡啊？香港的地方那麼矜貴，過萬元一尺地，哪有那麼多地方去擠他的經呢？所以呢，你想清楚，你說你沒有經，或者你喜歡自己抄經來做是可以，是絕對功德無量，但是抄錯呢不可以毀滅啊。好像譬如我的老祖宗的老豆阿爺啊，太高了，大把錢的，一張張嗰啲屋契啊，或者嗰啲咩有價值嘅股票啊，有價值嘅債券啊，喂，送俾我啲做仔孫啊，咁肯定係發達啦，係嘛？但係你都要去賣咗先可以用啊！你話阿爺俾我哋，我哋貨我燒咗佢，你係咪傻仔？咁你燒咗啲屋契啊，你點賣屋？你燒咗嗰啲股票，你又點樣賣股票？你燒咗嗰啲債券，你又點樣賣嗰啲國債？咪即係冇錢，咪即係自己揾自己笨。我哋同樣個道理啊，翻 是教我们怎样修行，怎样了生死。你没有经书，或者今天印刷术窗里有经书，但你想自己抄一部，比较至诚恳切的心去自己受持读诵，是一件好事，是功德无量。但是如果你不要呢，这个真的是供养，不要将它烧坏。所以饭呢就是最尊贵，所以以法供养做好我这个财供养，理由就是在此啊。所以你们听经还有一个问题啊，那这次总算是有张台给你们坐，有张凳坐，有张台给你们摆部经听啊，但很多地方没有吧，或者人太多，地方不大，就算有地方没那么多台，那么个手捧住部经，咁就两个钟头捧住咁嚟听啊！有阵时啦，或者听得吓，有事我出嚟我打个电话，又或者有三急需要佢办事，咁你起身，你个部经唔坐低张凳嗰度啊？你坐嗰张凳咧，坐咗成两个钟头，欺五啊嗰张凳啊，或者莆田欺五啊，咁你话个部经咧无上法宝啊？成就佛果菩提都是靠你的经的理论，你将它放到座位那里呢，绝对不礼貌啊，绝对不恭敬这个法宝啊，真的这个法宝那些护法神呢都不会保佑你，不会的啊，护佑你的。所以你起身，你有时去办去无安大学，你就放在台面或者放在佛前，等到你办完事回来，你就请回继续，就算你等一讲完经的舞台，你就全部摆在个佛前或者临起去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挤在这个座位，你起身坐出来那个座位是发滚的，影响人不清净，亦都不尊重你坐的地方，怎么可以摆经书呢？所以这一点我跟大家说，希望大家收这方，要做好这么多，要尊重法律术的精神，是我说的，不过我是对本宣科的，为什么法供养这么高啊？即使财供养多得如天上云，都比不上这个法供养一念功德呢？他以诸如来是尊重法果，点解嘅嘛？因为咧，如说修行先可以因此成佛啊！我哋成佛都靠佢啊！你点可以捉客佢？你点可以唔尊重佢啊？啊！所以呢一点咧，我哋讲到呢处咧，有证呢啲唔系呢啲经系《花严经》，系经中之王啊！是他讲的，咁你大家听过咧，我就希望大家对以后咧，对嗰啲法宝啊，要尽量尊重。咁香港有个释迦法师，佢同我几十年嘅老同差老朋友，我大概五七年去咗美国啊，我一去就十三年，到六九年第一次翻嚟，当然好多人招呼我，请我食斋啊咁啦啊，咁啊释迦法师佢响大山上面嘅东涌啊嘛，当然我哋几十年老朋友，梗系探下佢啦。佢就啱写《金刚经》，用语写噶，咁佢每人咧就揾个嗰啲即系拜祖先嗰啲酒杯仔啊，咁啊揾张剃头刀，三条尾出嚟，对住个酒杯咁啊戒几戒咧，因为嗰啲血咧唔可以多多就停，咪嘥咗写唔到啦。佢就每人一戒几戒。的十的八的呢，就我哋写写几个字，写一封金刚经，到我返嚟都差唔多写好啦。咁大概仲有系一百几个字嘅啫。咁因为我返嚟呢住咗三个月喺香港，因为嚟咗十几年。咁呢三个月写好啦，佢就送俾我。嗱呢份人情好大，呢份人情啊，但佢几用血嚟写嘅，我亲眼见啦。咁我拎翻请翻夏威夷咧，仲送咗一尊玉佛添，我哋通通请翻夏威夷。咁我有一个信徒，佢即系仲话竹升嗰啲本地人啊，就唔识中文嘅。咁啊英文当然顶呱呱啦，中文咧后边啲竹升两头杀嘅，一条竹啲单嘅竹升啊两头杀嘅。咁佢叫我教佢诵经，就好难教嘅。 我不如咁咧，我哋可以拜經咧，咁我就將聖經送俾我嗰一部《金剛經》，血寫啊，真係嘅，我親眼見到佢寫噶，唔係講大話。咁就送俾我哋叫佢拜，佢又自己有善根，佢哋因為咧拜經啊，就翻嚟香港咧，就請揾師傅做咗一尊啦，大概24寸嘅觀音，就另外做一張台，咁就擺個尊觀音。那個血寫的金剛經，我就給他驚嚇他，這樣晾住他，就早晚一拜就拜了20-30年了，我就拜到金剛經的血呢都沒有顏色了，只得回一個字就沒有那些血色了，拜到了。由於我回到香港，他做給我大幾年，他應該沒有90歲，也有87、88歲了，那麼也都多病，這個就很難說了，是吧？那麼他就當然他的仔孫就未必相信的嘛，在美國，是吧？那麼他就恐怕有問題，他就將那個金剛經就寄回給我，連那個經架都開始爛就崩了，就寄不回來給我。那麼金剛經我一看呢，現在最多只剩下一個字，沒有這個血跡的了，咁我咪只有擠佛前供養啦。咁有一次咧，聖法師有個徒弟叫做阿顯德嘅，佢係德師，佢在家係一個醫生，我同佢好熟。咁佢有一次嚟探我，可能我哋住咗幾日。咁佢哋英文專家做醫生，英文專家嚟噶嘛，西醫唔識英文點學西醫啊？係嘛？咁我哋有部英文嘅《靈言經》，我哋送俾佢啲嘢，佢就好歡喜。可能我一諗啊，咁我啲金剛經係佢送俾我嘅，燒咗我。咁如果我死咗，咁咪點啊？所以咧，我都係供養佛前，唔係將佢亂劈。不如咁咪歸原主咧，我就俾阿德師叫拎翻去寶林供養，即係俾翻俾師傅，等你喺寶林啊供養。嗱，咁呢次咧，因為佢有個徒弟就星座阿梁師啊，佢原來印到好多，仲有個盒咧。咁啊，包住一個木盒咧，裝住佢，人就冇呢個血色噶啦，係完全係墨色。咁啊，同大家結緣。咁呢啲就屬於咧係尊重化嘅。啊，佢呢部機真係戒嗰條尾，每日咁啊戒，跌落嗰個茶杯仔嗰度，馬上揾支筆，馬上要寫啊！一過咗幾分鐘唔寫咧，就乾咗就曬咗嗰啲血噶啦。佢應該寫咗成年。咁我同佢就咁啊交情，我翻嚟天嘅，佢就信咗俾我，你咪做上我尊重佛天。我通常下威呢只翻嚟就通常翻嚟，咁呢啲多数都尊重翻。嗱，我自己供养唔到啦，恐防有问题，我就送翻俾佢。咁佢亦都啦吓，呢次啊，佢啲徒弟帮佢啦，我哋翻人，虽然冇咗呢个血色。但是他用人家親手寫的字，那如果你受持讀誦呢是最好的，是一件好事的，是因為法師呢是親自寫的字。那這位老太婆呢，她的家的仲裁都算是挺好身體的。那金剛經呢有個好處，我們有句話叫做長命金剛，就是智慧就是靈驗，这两句话呢，我的佛门呢好有帮助。如果你想开智慧，你不妨读《楞严经》。为什么《楞严经》是阿难同佛呢？你一句我一句这样辩论的，你能够学到阿难同佛这样辩论的，当然你的口才不简单啦，一定有智慧啦。所以智慧就是楞严，你想有智慧，讲话有人相信人，你就读下《楞严经》。嗱，咁啊，长命嘅金刚啊，都话唔系金刚波耶波罗金刚啊，金中之刚啊。嗱，金就够硬噶啦，大家都知道咧，就算一块金片啊，薄到好似纸咁噶，唔系佢容易剥得佢断噶，佢真系好硬嘅。如果除非系假嘅，如果十足金四条狗咧，好硬噶。不是他容易将他毁灭的，除非用火烧了他的。譬如呢，我们做金刚经的人 你的法身为明增长，你的人的肉体呢亦都健康，亦都增长。那我有一个师公，我是不会依他，他鼓励我发誓的，他是湖南人，我全家都是湖南人，三十几个是我一个广东的。他在湖南吃辣椒呢，他六个菜六个都是辣的，就算是滚一个汤都是辣椒的。那么我都跟着他四吃了四年的辣椒嘢，加我就不想吃了。因为广东地方太热，不是湖南水寒，所以呢就不可以吃得辣嘢的。那么他一生人做康康经，他在家呢跟一个清朝的大官做管家的，中国去过很多地方见我，咁佢咧就唔使睇书噶啦，咁来猛，咁佢又湖南人讲普通话，当年我哋本地人边识普通话啫，个系嘛？加上我都识得听，唔识得讲听，都好啲，好好唔识啊。咁佢慢慢揸转书得人啦，乜？我当年我唔知佢乜乜啦，错咗，后来跟咗佢啦，咁佢收读书，咁啊真是先至啦，明白完佢仲康康经。他搞了幾條線就走了，都不單單走的才沒有什麼病痛，當時還是燒燒意思就這樣走了。所以你想搶什麼，就是金剛經，金裡面的光耀，金裡面的精華，金都夠銀，金的精華光耀更加銀，但銀就不是容易壞。就譬如我們做金剛經的人就一定是长寿，一定是长福长寿。所以我们佛教圈子里面呢有两句话，就那些长命金刚的智慧论言，还有一句就那些成佛就发花。为什么发花经呢？叫做开权显神，就回三归一，这八个字呢就是发花经呢重要的道理。你将这八个字汇通呢，就成部法花经都通了。就是从前所讲法花以前都是方便，佛慈悲接引我们，到了法花经以上就会三成归一成。所以从前方便都归一成佛法，所以第二品方便品呢，他说让人入于探妙通，乃至一举手或伏小低头，以此供养着，加以成佛道。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他，如是诸人等，加以成佛道啊！就是话你只要入到佛个庙里边，对住佛像啊，唔错喎，举一举手，咁佛像庄严啊，点一点头，或者开句声，啊，呢个佛像做得好庄严，获得。佛都为这个人受记啊，将来会成佛。好简单啫，他不算佛的这个人啊，不过就我看到佛就话咁庄严啦，还不错喎，啊，真的几好啊，点啊头，咁啊佛都为受记，将来成佛啊。有啲小朋友五六岁去沙滩游水二天，游唔上沙滩玩一班马骝仔，仲有马骝仔细路仔，佢堆嗰啲沙淋得高高咧。他说我们呢这个佛塔来的，我们大家要顶起佛塔的就不是，不过堆的沙子算是佛塔的高高，就是石级浮屠的嘛，是高高的嘛，他堆的沙高高的都是佛塔顶起，佛都是被受记的。所以在法花会上呢，就会三归一，会从前三乘之权而归于这个一佛乘。总之你在佛法之中曾经供养一朵花，或者供养了一个生果，或者扣了一个头，做了一部经，到法花会上佛都为你受记，将来你在哪个国家成佛，你成佛的地方那些众生呢是有善根亦或无善根，你的寿命有几长，你教化几多众生，一一为你受记，将来都成佛。乃至个常宾菩萨品，常宾菩萨是一个出家的比丘，他见到人都顶礼，见到人都叩头，人就说哇法师啊， 我是在家居士啊，你啊法师呢个向我顶头。他说我不是顶你家居士的身，他说我是顶你未来之坟啊。经常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海成佛。他说我家顶你是顶你未来之坟啊，你哋个个将来都可以成佛，所以我顶你未来之坟，不是顶你你家。这个属于法华经呢，是开权显实，回生归一的道理。所以你想成分呢，你就多做几次法华经；你想长命呢，就多做几部金刚经；你想智慧辩才无碍啊，你就读多几部楞经。所以呢句话呢，无论金刚经、楞经、法华经都是法宝嘛。所以话呢，点解法供养比呢个财供养咁尊贵呢？就因为呢，以诸如来尊重法过，以如是行出生诸佛过，十方诸佛是尊重法宝，十方诸佛呢都是依呢个法宝呢修行而成佛，亦即是我哋想修行成佛，我哋就要尊重法，我哋就要依法修行。嗱，咁啊讲到呢处呢，是答正九典，是不增不减答正九典。咁啊，向下文唱，付冤明天晚上同样时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